我夫妻年近半百，膝下无子，只有小女 儿生得聪明伶俐，胜过男儿。 夫人这话错了。 没错，常言说得好，一个闺女半个子，两个闺女一个儿，日后也是半子之靠啊。 那女儿要是出了病，怎能算半子之靠啊？ 算得了？ 算不得？ 算 得？算不得？ 算得？算得？算得？ 一说算得就算。 哎，老头子，今儿个是我兄弟王少安寿诞之日。 哦。 你我夫妻带领女儿前去拜寿，你意如何？ 就依夫人。 好，我看看丫头收拾好了没有。月娥，丫头收拾好了，快来呀！ 女儿来了。 来至在大门一里，二门一里。 下决定啊。手要破啊， 连部门牵挂火绳啊， 这瓷器铺里头满落着满呢， 当部门牵挂当铺啊， 你用用提叫我出城去呀、啊。 站在 舍不得他呀！ 呀呸！这样的话呢，你 你也说得出口，还不由我滚了回去。 母亲， 儿啊，回房歇息去吧。 啊，母亲。 哎，这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呀。 哎，有其父必有其子。 夫人请 请 请。 常言说得好，时来运转，时来找人。昨天王家太太派人来请我，说他的儿子王俊清仿他爸爸王少安年轻时候的为人，整天闹着跟他妈要媳妇儿。王太太请我吃喝一顿，又赏了我一锭银子，这可不能说假瞒真，我必须给他挑选一门如花似玉的女儿，才能配得上他那粉雕玉琢的神通啊。哎呀，这可把我难为坏了，亏得我就左思右想，东找西寻，嘿，我才想出那么一家来，那就是张鹏的女儿张无可。嘿，这个小孩真是面似桃花，家家羡慕，人人称赞。哎呀，人家长得那么好看，就怕有人抢了我的仙儿。要是没有人抢了我的仙儿啊，那可是碾米面包饺子一捏就成。 有道是生铁可得吃它，船走顺风要抓紧 时刻挂在心。 夫人请坐。 老爷请。 黄了，阮妈妈不是啊。 老完人这是怎么了？真是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了，婚姻大事不是小事儿。您就那么问人家姑娘，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妈我不愿意？这话叫人家怎么说呀？ 怎样的讲啊？ 要说那话，那得绕着弯的说。 哦，我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说点什么？ 儿啊，阮妈妈前来提亲，提你是王少安之子， 王 子 亲， 你是愿意或是不愿意？你倒是说呀，你问呀。 合着我让您绕弯，您就这么绕啊？ 你不是叫我绕着弯的讲吗？ 累了，歇会儿，您快歇会儿。 你去讲， 我来。我说五姑娘，刚才我也说了半天了，您老人家也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大家伙这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就把您这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咱们就半撅嘴就拉倒。员外安人上演。笑了。 其实我就算错了， 哎、走了， 就把阮妈妈再辛苦一趟吧。 这不早了，我还就要走了。老员外，我跟您告辞了。老安人，我跟您告辞了。五姑娘，我可要走了啊。 儿啊，送阮妈。 哎，不送不送，我跟您说，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不送。 阮妈妈，你跟我回来。 哎，回来。 我说阮妈呀、啊哎，你可别忘了。 忘不了， 想着点儿， 想着呢。 我可要那好的， 是好的， 要那白的， 白着呢。 哟，您说的是什么呀？ 您说的是什么呀？ 我说的是那朵玉兰花呀。 嗯，我说的是那朵花玉兰，那错不了，放心，等着。 宋冉妈， 是 冉妈妈。你给我回来！ 哎呦，你也叫我回来，有事儿吗？ 冉妈妈， 哎， 我们小姐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吗？ 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你说你都明白了，我能不明白吗？ 冉妈妈、 嗯， 我也要那好的。 你也要好的。 要那白的。 要什么呀？ 小女婿呀。 你今年多大了？你啊？ 我都18了。 都18了。哎呦，那可怪不得了，好好等着吧，不都18了吗？ 哎， 等着等着等着你爸18再说吧你。 启禀老爷夫人，冉妈妈走去。 怎么是？冉妈去提亲， 难等喜信也。 夫人亲。 儿啊，随娘来。 Thank you. 生得起，老婆子过得好泪珠，为什么不养活儿子，偏偏生了你的大丫头？倘不是我一命呜呼，爱在家反要是西方银路是何人，他打分高官顶上压力重啊，分得都没 大人。 哎呀，你吓死我 了，怎么这事儿？这 我是爸爸， 谁爸爸？ 我是妈，我说了算。 鼠哨没有？ 哎呦，我这把鼠子我就专喊你这个事儿。 哎呦， 这口怨气呀、啊，这怎么了？这是？干什么？哎呀，你这 我告诉你说，从今以后我们家哪个门就不许你来。 我过来这事儿还不管了，干什么？ 看见 看见了。 我要不是识文断字胜任门徒，我就给你个儿其所脖子后又转之八掌，打你个知国必改也。 别打 我打 我要你了！好啊，那直娶我们老王家的闺女嫁你们老李家，那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不能嫁我们老王家？ 你不明白呀？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不听。 生道无幸，此乃天之与丧母，斯文也。 整天胡说八道，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啊！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你对我弹琴，你对我弹琴，你对我弹琴。 说说张无可去， 我要表姐。 就你们家 家的事儿可真难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水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有什么儿子 啊。走啊， 终日行也不离，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哪里。 且了， 姨母 罢了，大相公来了。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身得小恙，病了。 哎呀，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兄 说年轻轻的得那病多不体面呢。 是 大相公，今您算赶上了，您得好好劝劝他。您说李家的婚事算没有指望了，对不对？ 李家亲不成，不成就割断 了。对对对，不成就拉倒。张家的姑娘可是不错。 哦，那张家的亲事吗？ 张家亲事我不愿。 张家你不愿，不愿就不谈。 您这倒好黑，一推六二五全吹，我让你好好劝劝他。 哦，你让我劝劝他呀， 值得的，值得的。张家的姑娘可是不错。 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我表姐好。 表姐好。 张可好？ 张不可好。 我表姐好。 表姐好。 哎，成了。我让你好好劝劝他，谁让您这当起了学话的八个人呢？怎么了这是？张可好？ 我表姐好。 张可好？ 我表姐好。 您说说人张无可哪点不好说？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手无才，身段不苗条。我就是不要。 哎呀，快歇息 吧，歇息息吧。那不要紧，不应该说人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是胡说八道呢。 啊，罗妈妈，其实张家姑娘生得貌美，何不请进府来，让表弟相上一相啊？ 哎呀，是啊，是啊，你们想得倒美，人张无可是千金小姐，大家闺秀，你们寻思咱们这儿买牲口的，随便拉过来瞧瞧。要看上人家府上看去，人家府上、 啊、我儿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入伙是好啊。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 哎呦， 值得吗？ 值得的，大相公您可别走了，好好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进角门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后面等着您。 做什么？ 替你的表弟相亲去。 啊，他爷姨母这可使不得呀， 去上一趟 吧。哎呀，正是使不得呀，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代替相亲真是孝 不孝顺， 你使不得呀，使不得继母，继母使不得呀。 何不面对菱花仔细 么好看呢？我长得这么好看，那王俊庆怎么就不要我了？他是没看见过我，他要是看见过我，不能不要吧？我可听说过他呀。 我就站着吧。 娘，平时我上的楼来姑娘都是欢天喜地，今日为什么这么愁眉不展的呢？ 我们小姐有心事在怀。 哦，有心事我明白，小姐既是有心事，何不到外面去散散心解解闷呢？ 我本闺阁弱女，岂能远游？ 咱们也不到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也未尝不可呀。 你说气得了？ 气得了， 气得了， 气得了。 如此说来，咱就走。 我也去。 有你， 不让你去， 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啊。哎，老爷夫人要问，别说姑娘下楼啊，好好说，哎，说好了，咱们找个好女婿啊。 哎， 听众朋友，评剧《花为媒》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